心中知道，同于人非什么这样好讨，莫不是夫郎愁，男嫌女貌，莫不是强婚配呀？这乱吵叫没香，你把那好意相告问那乡音何故梧桐枯了？梅香雪花好颠倒，春才智慧乱解嘲，连贫济困世人，恩道难有过笑，手捧棍在壁上敲。春才问花太了，凹槽难免怀疑在心上，你不该人前逞骄傲，不该此非有滔滔，休要早且斩了，须良与我去问一遭。只都是神话凭空